呢一次同大家讲个故事，叫做《快递》。呢一日夜晚嘅8点，小明自己一个坐喺屋企里边睇电视，突然之间就收到条短信：你好，小明先生，你一件快递喺我哋呢度，请尽快领取。小明呢阵时睇住条短信就啲走神啦，因为佢系一个孤儿，无亲无故咁，连一个朋友都系冇嘅。点解会有人同佢寄快递嘅呢？但系佢又谂到你鬼佢啊，讲唔定系啲值钱嘅嘢。谂到咁，平时就爱贪小便宜嘅佢，即刻着好衫，匆匆忙忙咁就走出门口啦。佢按照短信上边所写嘅地址，就嚟到间快递店里面。呢阵时，佢又见到店门口有一块招牌，招牌前两个字因为太污糟啦，就睇唔清楚。店里面有几个工作人员，他们面色惨白，双眼无神，应该在这里都挺阴森的。这样的环境搞到他起了一身的鸡皮，但是都没想那么多了，就直接入了镜店面里面。里面的工作人员听到声音就抬起头来，有些惊讶地望着他，但是又很快耷低头继续做事了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小明来到柜台之前，对着一个人很不耐烦地说：喂，我来拿快递的。那个人抬起头，那双双眼无神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，但是又没有回答他。小明这阵时就被那个人看到汗毛倒立，感觉十分之不自在。看了一阵，那个人先收回目光，然后问他： 你叫什么名啊？ 我叫小明啊，快点给我，我急着回家啊。小明催促地说。那个人转过头来找了一阵，又看一看小明，然后皱着眉头咁讲： 唔好意思啊，你暂时唔可以拎件快件啊。 凭咩啊？我自己嘅快递都攞唔到，即刻俾我。 时间未到啊，你系唔可以攞噶。 讲咩废话啊你？我依家就要攞。 好啦，对面公路有个小亭子，你个快递就喺嗰度，你自己去攞啦。 个人无奈咁摇摇头。 哼！ 小明掘咗佢一眼，就自己走过去啦。佢走到门口嗰度，望望两边都冇车。然后就小跑咁跑向嗰个亭嗰度，但系佢跑到路中间嘅时候，突然之间有部卡车向佢迎面咁撞咗过嚟，然后将佢撞飞到快递店门前嗰个招牌前面。呢一下佢就睇清咗招牌上面写住《阴间快递》四个大字。呢阵时佢嘅灵魂就喺个满是鲜血嘅身体上面分离出嚟啦，望住自己已经被撞到支离破碎嘅身体。小明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了。刚刚那个人走了过来，将一个包裹递给了小明的鬼魂，然后就说： 我们这里是阴间快递，专门给死人送快递的，都叫你说时候未到了，你硬是要拿。哎呀，好啦，你可以拿回去了。 那个人摇一摇头就走了，只留下满面哀伤的小明飘在路边发吽吽了。